第87回，感深秋抚琴悲往事，坐禅记走火入邪魔。却说黛玉叫进宝钗家的女人来，问了好，呈上梳子。黛玉叫她去喝茶，便将宝钗来书打开看时，只见上面写着：妹生辰不偶，家运多艰，姊妹伶仃，先亲衰慢，兼之生淫欲，旦暮无休，更遭惨祸非灾，不斥金风蜜语，夜深展册，愁绪何堪，数在同心，能不为之悯恻乎？回忆海棠结社，叙述清秋，对菊持螯，同盟欢洽，犹记孤标傲世携水影，一样花开为地池之句，未尝不叹冷结一方，如无两人也。感怀触绪，聊赋四章，匪曰无故呻吟，以长歌当哭之意耳。悲时叙之地善兮，又属清秋，感遭家之不躁兮，独处离愁。北堂有宣兮，何以忘忧？吾以解忧兮，我心羞羞。一解，云平平兮，秋风酸；不中庭兮，霜叶干。何去何从兮，失我故欢。静言思之兮，侧肺干。二解，唯唯有谈兮，唯贺有凉。鳞甲潜伏兮，羽毛何长？搔首问兮茫茫，高天厚地兮，谁知鱼之永伤？三解，银河耿耿兮，寒气清；月色横斜兮，玉漏沉。有心秉秉兮，发我哀吟；吟复吟兮，寄我知音。四解，黛玉看了不胜伤感，又想： 宝姐姐不寄于别人，单寄于我，也是心心系心心的意思。 正在沉吟，只听外面有人说道： 林姐姐在家里呢吗？ 黛玉一面把宝钗的书叠起，口内便答应道： 是谁？ 正问着，早见几个人进来，却是探春、湘云、李文、李绮，彼此问了好。雪雁倒上茶来，大家喝了，说些闲话，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诗来，黛玉便道： 宝姐姐自从挪出去来了两遭，如今索性有事也不来了，真奇怪，我看她终究还来我们这里不来。 探春微笑道： 怎么不来？横竖要来的，如今是他们尊嫂有些脾气，姨妈上了年纪的人，又兼有薛大哥的事，自然得宝姐姐照料一切，哪里还比得先前有功夫呢？ 正说着，忽听得呼啦啦一片风声，吹了好些落叶打在窗纸上，停了一会儿，又透过一阵清香来，众人闻着都说道： 这是何处来的香风？这像什么香？ 黛玉道： 好像木樨香。 探春笑道： 林姐姐终不托南边人的话，这大九月里的，哪里还有桂花呢？ 黛玉笑道： 原是啊，不然怎么不竟说是桂花香，只说似乎像呢？ 湘云道： 三姐姐，你也别说，你可记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？在南边正是晚桂开的时候了，你只没有见过罢了。等你明日到南边去的时候，你自然也就知道了。 探春笑道： 我有什么事到南边去？况且这个也是我早知道的，不用你们说嘴。 李文、李绮只抿着嘴笑。黛玉道： 妹妹，这可说不起。俗语说， 人是地行仙，今日在这里，明日就不知在哪里。譬如我，原是南边人，怎么到了这里呢？ 湘云拍着手笑道：“ 家三姐姐可让林姐姐问住了。不但林姐姐是南边人到这里，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就不同，也有本来是北边的，也有根子是南边的，生长在北边的，也有生长在南边到这北边的。今儿大家都凑在一处，可见人总有一个定数，大凡地和人总是各自有缘分的。” 众人听了都点头，探春也只是笑，又说了一会子闲话，大家散出。黛玉送到门口，大家都说：“ 你身上才好些，别出来了，看着了风。” 于是黛玉一面说着话，一面站在门口，又与四人殷勤了几句，便看着他们出院去了。进来坐着，看看已是林鸟归山，夕阳西坠。因史湘云说起南边的话，便想着：“ 父母若在，南边的景致，春花秋月，水秀山明，二十四桥，六朝遗迹，不少下人服侍，诸事可以任意，言语亦可不必，香车画舫，红杏青莲，唯我独尊。今日寄人篱下，纵有许多照应，自己无处不要留心。不知前生做了什么罪孽，今生这样孤寂，真是李后主说的：此间日中，只以眼泪洗面矣。” 一面思想，不知不觉神往那里去了。紫鹃走来，看见这样光景，想着必是因刚才说起南边北边的话来，一时触着黛玉的心事了。便问道：“ 姑娘们来说了半天话，想来姑娘又劳了神了。刚才我叫雪雁告诉厨房里给姑娘做了一碗火肉白菜汤，加了一点虾米儿，配了点青笋紫菜，姑娘想着好吗？” 黛玉道：“ 也罢了。” 紫鹃道：“ 还熬了一点江米粥。” 黛玉点点头，又说道：“ 那粥该你们两个自己熬了，不用他们厨房里熬才是。” 紫鹃道：“ 我也怕厨房里弄得不干净，我们各自熬呢。就是那汤，我也告诉雪雁和刘嫂说了，要弄干净着。刘嫂说了，她打点妥当，拿到她屋里，叫他们五儿瞅着炖呢。” 黛玉道：“ 我倒不是嫌人家肮脏，只是病了好些日子，不周不备，都是人家。这会子又汤粥的调度，未免惹人厌烦。” 说着眼圈又红了。紫鹃道：“ 姑娘这话也是多想，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孙女儿，又是老太太心坎上的，别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讨好还不能呢，哪里有抱怨的？” 黛玉点点头，因又问道：“ 你才说的五儿，不是那日和宝二爷那边的方官在一处的那个女孩？” 紫鹃道：“ 就是她。” 黛玉道：“ 不听见说要进来吗？” 紫鹃道：“ 可不是，因为病了一场，后来好了才要进来，正是晴雯他们闹出事来的时候，也就耽搁住了。” 黛玉道：“ 我看那丫头倒也还头脸干净。” 说着，外头婆子送了汤来，雪雁出来接时，那婆子说道：“没敢在大厨房里做，怕姑娘嫌肮脏。”雪雁答应着接了进来。黛玉在屋里已听见了，吩咐雪雁告诉那老婆子回去说，叫她费心。雪雁出来说了，老婆子自去。这里雪雁将黛玉的碗箸安放在小脚上，因问黛玉道：“ 还有咱们南来的五香大头菜，拌些麻油醋可好吗？” 黛玉道：“ 也是的，只不必累赘了。” 一面盛上粥来。黛玉吃了半碗，用羹匙舀了两口汤喝，就搁下了。两个丫鬟撤了下来，试镜了小几端下去，又换上一张常放的小几。黛玉漱了口，灌了手，便道：“ 紫娟，添了香了没有？” 紫娟道：“ 就添去。” 黛玉道：“ 你们就把那汤和粥吃了吧，味儿还好，且是干净，待我自己添香吧。” 两个人答应了，在外间自吃去了。这里黛玉添了香，自己坐着，才要拿本书看，只听得园内的风自西边直透到东边，穿过树枝，都在那里稀里哗啦不住的响。一会儿，檐下的铁马也只管叮叮当当的乱敲起来。一时雪雁先吃完了，进来伺候，黛玉便问道：“ 天气冷了，我前日叫你们把那些小毛衣服晾晾，可曾晾过没有？” 雪雁道：“ 都晾过了。” 黛玉道：“ 你拿一件来我披披。” 雪雁走过去，将一包小毛衣服抱来，打开毡包给黛玉自检。只见内中夹着个绢包，黛玉伸手拿起打开看时，却是宝玉病时送来的旧手帕，自己提的诗，上面泪痕犹在，里头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带，并宝玉通灵玉上的穗子。原来晾衣服时从箱中捡出，紫娟恐怕遗失了，遂夹在这毡包里的。这黛玉不看则已，看了时也不说穿哪一件衣服，手里却拿着那两方手帕，呆呆的看那旧诗，看了一回，不觉得簌簌泪下。紫娟刚从外间进来，只见雪雁正捧着一毡包衣裳在旁边呆立，小几上却搁着剪破的香囊、两截扇带和那脚折了的穗子。黛玉手中自拿着两方旧帕，上边写着自己，在那里对着滴泪。正是：“失意人逢失意事，新题痕间旧题痕。”紫娟见了这样，知是他触物伤情，感怀旧事，料到劝也无益，只得笑着道：“ 姑娘还看那些东西做什么？那都是那几年宝二爷和姑娘小时一时好了一时恼了闹出来的笑话，要像如今这样私台私敬，哪里能把这些旧东西白糟蹋了呢？” 紫娟这话原给黛玉开心，不料这几句话更提起黛玉出来时和宝玉的旧事来，一发珠泪连绵起来。紫娟又劝道：“ 雪雁这里等着呢，姑娘披上一件吧。” 那黛玉才把手帕撂下，紫娟连忙拾起，将香袋等物包起拿开。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，自己闷闷的走到外间来坐下，回头看见案上宝钗的尸体尚未收好，又拿出来瞧了两遍，叹道：“ 境遇不同，伤心则一，不免也赋四章，翻入琴谱，可弹可歌，明日写出来寄去，以当合作。” 便叫雪雁将外边桌上笔砚拿来，如墨挥毫，赋成四叠，又将琴谱翻出，借他以兰、丝弦两曹合成音韵，与自己做的配齐了，然后写出，以备送与宝钗。又急叫雪雁向箱中将自己带来的短琴拿出，调上弦，又操演了指法。黛玉本是个绝顶聪明人，又在南边学过几时，虽是手生，到底一理就熟，抚了一番，夜已深了，便叫紫娟收拾睡觉，不提。却说宝玉这日起来梳洗了，带着贝明正往书房中来， 只见墨雨笑嘻嘻地跑来迎头说道： 二爷今日便宜了，太爷不在书房里，都放了学了。 宝玉道：当真的吗？ 二爷不信，那不是三哥和兰哥来了？ 宝玉看时，只见贾环、贾兰跟着小厮们，两个笑嘻的嘴里叽叽咕咕，不知说些什么，迎头来了。见了宝玉，都垂手站住： 你们两个怎么就回来了？ 贾环道： 今日太爷有事，说是放一天学，明儿再去呢。 宝玉听了，方回身到贾母、贾政处去禀明了，然后回到怡红院中。袭人问道： 怎么又回来了？ 宝玉告诉了他，只坐了一坐便往外走。袭人道： 往哪里去？这样忙法，就放了学，依我说也该养养神儿了。 宝玉站住脚，低了头说道： 你的话也是，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学，还不散散去，你也该可怜我些儿了。 袭人见说的可怜，笑道： 有也去吧。 正说着，端了饭来，宝玉也没法，只得且吃饭。三口两口忙忙吃完，漱了口，一溜烟往黛玉房中去了。走到门口，只见雪雁在院中晾绢子呢。宝玉应问： 姑娘吃了饭了吗？ 雪雁道： 早起喝了半碗粥，懒带吃饭，这时候打盹儿呢。二爷且到别处走走，回来再来吧。 宝玉只得回来，无处可去，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几天没见，便信步走到了风轩来。刚到窗下，只见静悄悄，一无人声。宝玉打量他也睡午觉，不便进去，才要走时，只听屋里微微一响，不知何声。宝玉站住再听，半日又啪的一响。宝玉还未听出，只见一个人道： 你在这里下一个子儿，那里你不应吗？ 宝玉方知是下大棋，但只急切听不出这个人的语音是谁。底下方听见惜春道： 怕什么？你这么一吃我，我这么一应，你又这么吃，我又这么应，还缓着一招呢，终究连得上。 那一个又道： 我要这么一吃呢。 惜春道： 啊，还有一招反扑在里头呢，我倒没防备。 宝玉听了，听那一个声音很熟，却不是他们姊妹，料着惜春屋里也没外人，轻轻的先连进去，看时不是别人，却是那栊翠庵的槛外人妙玉。这宝玉见是妙玉，不敢惊动。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际，也没理会。宝玉却站在旁边看他两个的手段。只见妙玉低着头问惜春道： 你这个鸡脚不要了吗？ 惜春道： 怎么不要？你那里头都是死子，我怕什么？ 妙玉道： 且别说满话，试试看。 惜春道： 我便打了起来，看你怎么样。 妙玉却微微笑着，把边上子一接，却搭转一吃，把惜春的一个脚都打起来了，笑着说道： 这叫做倒脱靴式。 惜春尚未答言，宝玉在旁情不自禁，哈哈一笑，把两个人都唬了一大跳。惜春道： 你这是怎么说？竟然也不言语，这么是促狭唬人，你多早晚进来的？ 宝玉道： 我头里就进来了，看着你们两个争这个鸡脚。 说着一面与妙玉施礼，一面又笑问道： 妙公轻易不出禅关，今日何缘下凡一走？ 妙玉听了，忽然把脸一红，也不答言，低了头自看那棋。宝玉自觉造次，连忙陪笑道： 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，头一件心是静的，静则灵， 灵则会。宝玉尚未说完，只见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，看了宝玉一眼，复又低下头去，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晕起来。宝玉见他不理，只得讪讪的旁边坐了。惜春还要下字，妙玉半日说道：“ 再下吧。” 便起身理理衣裳，重新坐下，痴痴的问着宝玉道：“ 你从何处来？” 宝玉巴不得这一声好解释前头的话，忽又想到，或是妙玉的讥讽，转红了脸，答应不出来。妙玉微微一笑，自和惜春说话，惜春也笑道：“ 二哥哥，这么难答的，你没得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出来吗？这也值得把脸红了，见了生人的似的。” 妙玉听了这话，想起自家，心上一动，脸上一热，必然也是红的，倒觉不好意思起来。因站起来说道：“ 我来的久了，要回安里去了。” 惜春知妙玉为人，也不深留，送出门口。妙玉笑道：“ 久已不来这里，弯弯曲曲的，回去的路头都要迷住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这倒要我来指引指引，何如？”妙玉道：“ 不敢，二爷前请。” 于是二人别了惜春，离了了风轩，弯弯曲曲走进潇湘馆，忽听得叮咚之声。妙玉道：“ 哪里的琴声？” 宝玉道：“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抚琴呢。”妙玉道：“ 原来她也会这个，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？” 宝玉细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，应说：“咱们去看她。”妙玉道：“ 从古只有听琴，再没有看琴的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我原说我是个俗人。”说着，二人走至潇湘馆外，在山子石坐着静听，甚觉音调亲切。只听得低吟道：“ 风萧萧兮，秋气深，美人千里兮，独沉吟。万故乡兮何处？倚栏杆兮辟沾巾。” 歇了一回，听得又吟道：“ 山迢迢兮水长，照轩窗兮明月光。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，罗山切切兮风露凉。” 又歇了一些，妙玉道：“ 刚才亲自韵是第一叠，如今杨自韵是第二叠了，咱们再听。” 里边又吟道：“ 子之朝兮不自由，与之欲兮多烦忧。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，思古人兮必无忧。” 妙玉道：“ 这又是一派，何忧思之深也？” 宝玉道：“我虽不懂得，但听他音调也觉得过悲了。”里头又调了一回弦。妙玉道：“ 君弦太高了，与无设律，只怕不配呢。” 里边又吟道：“ 人生思事兮如清晨，天上人间兮感素音，感素音兮不可辍，素心如何天上月。” 妙玉听了压然失色道：“ 如何忽作变质之声？音韵可列金石矣，只是太过。” 宝玉道：“太过便怎么？”妙玉道：“ 恐不能持久。” 正议论时，听得军弦崩的一声断了。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。宝玉道：“ 怎么样？妙玉道：“ 事后自知，你也不必多说。” 径自走了，弄得宝玉满肚疑团，没精打采的归至怡红院中，不表。单说妙玉归去，早有道婆接着，掩了庵门，坐了一回，把禅门日诵念了一遍。吃了晚饭，点上香拜了菩萨，命道婆自去歇着。自己的禅床靠背俱已整齐，屏息垂帘，家夫坐下，断除妄想，趋向真如。坐到三更过后，听得屋上咕噜噜一片瓦响，妙玉恐有贼来，下了禅床，出到前轩，但见云影红空，月华如水。那时天气尚不很凉，独自一个凭栏站了一回，忽听房上两个猫一地一声嘶叫。那妙玉忽想起日间宝玉之言，不觉一阵心跳耳热，自己连忙收摄心神，走进禅房，仍到禅床上坐了，怎奈神不守舍，一时如万马奔驰，觉得禅床便晃荡起来，身子已不在安中。便有许多王孙公子要求娶她，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她上车，自己不肯去。一会儿又有盗贼劫她，持刀直棍的逼乐，只得哭喊求救，早惊醒了庵中女尼、道婆等众，都拿火来照看。只见妙玉两手撒开，口中流沫，急叫醒时，只见眼睛直竖，两拳鲜红，骂道：“ 我是有菩萨保佑，你们这些强徒敢要怎么样？” 众人都唬得没了主意，都说道：“ 我们在这里呢，快醒转来吧。” 苗玉道：“ 我要回家去，你们有什么好人送我回去吧。” 道婆道：“ 这里就是你住的房子。” 说着又叫别的女尼忙向观音前祷告，求了签，翻开签书看时，是触犯了西南角上的阴人。就有一个说：“ 是了，大观园中西南角上本来没有人住，阴气是有的。” 一面弄汤弄水的在那里忙乱，那女尼原是自南边带来的，服侍妙玉自然比别人尽心。围着妙玉坐在禅床上，妙玉回头道：“ 你是谁？” 女尼道：“ 是我。” 妙玉仔细瞧了一瞧道：“ 原来是你。” 便抱住那女尼，呜呜咽咽的哭起来，说道：“ 你是我的妈呀，你不救我，我不得活了。” 那女尼一面唤醒她，一面给她揉着，道婆倒上茶来喝了，直到天明才睡了。女尼便打发人去请大夫来看脉，也有说是思虑伤脾的，也有说是热入血似的，也有说是邪祟触犯的，也有说是内外感冒的，终无定论。后请得一个大夫来看了，问：“曾打过坐没有？”道婆说道：“ 向来打坐的。” 大夫道：“这病可是昨夜忽然来的吗？”道婆道：“ 是。” 大夫道：“这是走魔入火的缘故。”众人问：“ 有爱没有？” 大夫道：“幸亏打坐不久，魔还入得浅，可以有救。”写了降伏心火的药，吃了一剂，稍稍平复些。外面那些油头浪子听见了，便造许多谣言说：“这样年纪哪里忍得住？况且又是很风流的人品，很乖觉的性灵，以后不知飞在谁手里，便宜谁去呢？”过了几日，妙玉病虽略好，神思未复，终有些恍惚。一日，惜春正坐着， 彩萍忽然进来回道：“ 姑娘知道妙玉师傅的事吗？” 惜春道：“ 他有什么事？” 彩萍道：“ 我昨日听见邢姑娘和大奶奶那里说呢，他自从那日和姑娘下棋回去，夜间突然中了邪，嘴里乱嚷说强盗来抢他来了，到如今还没好。姑娘，你说这不是奇事吗？” 惜春听了默默无语，因想 妙玉虽然洁净，毕竟尘缘未断，可惜我生在这种人家，不便出家。我若出了家时，哪有邪魔缠绕，一念不生，万缘俱寂。 想到这里，莫与神会若有所得，便口沾一偈云：“ 大造本无方，云何是应住？既从空中来，应向空中去。” 詹碧即命丫头焚香，自己静坐了一会，又翻开那棋谱来，把孔融、王金星等所著看了几篇，内中荷叶包蟹时、黄莺搏兔时都不出奇，三十六局杀角式一时也难会难记，独看到八龙走马，觉得甚有意思。正在那里坐想，只听见外面一个人走进院来，连叫彩萍，未知是谁，下回分解。